咁唔尋常嘅嘢，除咗婚宴之外，咁啊，梗係我嘅事業啦，殯儀上嘅嘢啦。咁咧，我真係好開心，可以我嘅理念咧，終於可以得到實踐。因為平時以前我嘅理念咧係齋吹嘅啫。因為我做唔到嘅原因咧，第一個名唔夠大，第二錢嘅問題，第三。就是我不能得閒根本就， 但你現在已經去了另外一個位置了， 你是不是讚我 你覺得是又是咯， 你的手放在嘴那裡是不是想引誘我， 不會是這樣咯，絕對你絕對不是我引誘的對象、okay? 但是你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層次了， 咬了唇添 哎呦，对文强有用啫，咁有咩有用啦、啊？我啲女多到我自己都唔记得叫咩名字， 肯定系啦， 肯定系啦。 你啲记性差， 你好似叫咩啊？揈链啊，链链嗰啲 friend 嚟噶嘛，咁啊得啊。好啦，你又想订嗰嚿嘢过嚟啊？又订到我位， 我想攞糖啫，俾你食。 我贱人啦、啊，唔掂你啫，又发脾气。真是賤格 ，OK， 咁啊，講翻我殯儀方面嘅嘢啦。咁名咧喺某個程度上咧，喺殯儀業咧，即係我都覺得我已經係啲一條線噶啦。因為要衝嘅，我衝行曬噶啦，已經撲你個街，我屌非主流去到主流都夠啦。其實呢件事我都唔知點樣再突破啦。其實就喺我即係係其實係嗰個叫停滯不前嘛，亦都冇咩心機再衝啊，因為去到呢邊啦，依家唔知點解。 嗯， 係啊。咁又系，哎，我真系唔知讲得几多样，我尽讲啦，先讲殡仪先啦， 讲最大嗰件事咯， 殡仪先啦，咁嗰件事我觉得大嘅，不过查实我讲唔讲得咧，应该我都唔知讲唔讲得，唔好理佢，嗱， 讲唔讲得咧？定系唔好讲住，讲第二样嘢先。 我唔讲呢个住啦，不如我讲，唔系唔紧要啊，我讲一部分啦， 嗯， 系啦，首先第一样嘢，我是有機會在殯儀上面去到很撚高的層次， 係 啦，咁去撚高好好 敬佩， 突然間係啦，突然要擺個，總之你哋平時翻學有個石像在門口， 歌功頌德， 我就係嗰個石像啦，係咪？咁多嘅嘢唔講住，好再翻嚟，咁個揾到嗰個人咧就係、是、首先咧，我係因為我要揾一間鋪， 係 去擺一啲叫暫存嘅骨灰嘅，因為香港依家我收到風咧，嗱當然啦。是不是到最后作实，其实我冇理佢是不是作实，我都觉得是要有，因为我太多客了，同埋呢啲骨灰呢未上到嗰啲骨灰位呢是要有一个地方暂存的嘛，我冇可能攞返屋企咁大佬，是不是先咁咁我变咗我是要有啲骨灰暂存位，而且靓仔嘅，咁不嬲香港就以我所知就冇话一个法例去規管佢，但我最近收到风就已开始可能有法例規管佢啦，嗱我收到风啫，咁但我又諗緊，我既然咁多嘅，我覺得都係要諗諗佢啦，即係都係要真係要整個地鋪，即係自資整一個地。嗱，之前唔係冇，以前冇話去 focus 呢個位，凡家粉咪算咯，係啦，賣就賣自己品牌同埋靚仔同埋內涵嘅啫，絕對唔係賣間鋪頭啦。咁我都要整個鋪頭，鋪頭做乜嘢呢？就真係咧要合法持牌、公開公正。系啦，公平咁样，咁样一格格真系政府许可嗰啲，有啲叫殡仪牌照，系容许你摆骨灰噶嘛，咁就攞嗰啲嚟摆，咁就冇事啦。 但有冇地区性嘅限制？ 有噶，不过唔多谈啦呢样嘢。总之系唔系咁容易有呢件事啦，同埋有啲牌照咧系以前发落咗，依家唔会再发嘅、或者甚至乎佢再发嘅时候，那个规矩已经唔同咗啦。但系你以前拥有以前嘅牌照咧，规矩跟旧时。就寬闊好多嘅嗰陣時，以前你擺骨灰個鋪頭，棺材堡擺骨灰，擺骨灰合情合理啦。但係依家棺材堡係唔可以擺骨灰，唔可以擺棺材，棺材堡唔俾擺棺材，係好撚奇怪啦。佢純粹政府係想你做一個寫字樓啫。 係，咁但係你直情冇個 sample 俾人睇到喎。 俾相人嚟睇咯，咁人哋個規矩係咁啊嘛，因為點解啊？話有居民投訴會見到呢啲嘢頭暈身興咁樣樣啊嘛。 OK， 係咁啊，有呢啲噶啦，即係依家甚至乎佢個牌照佢都達人殯儀咁樣，佢唔可以你有殯儀兩個字噶，厭惡性字眼啊，大佬，係啊，達人咁樣。OK， 雖然我打我陳達人三個字就已經知道是殯儀的了，依家呢個香港就咁，但係即係都未去到咁普及啊嚇。咁好啦，咁啊話説我即係揾到一間啦，以前遺留落嚟嘅牌照，但係新裝修嘅， 係 咁睇個鋪 OK 喎，咁同嗰個揸 fit 人見過一見面啦。咁、那個揸 fit 人咧，原來我以前嗰陣時喺恐怖 在線，即是潘少聰的時候呢，我請過他上去做嘉賓。因為那時候我就是Edmund的嘉賓主持，然後請了這個人上去做嘉賓的經驗介紹。咁佢就係、是，即係佢係邊個？我又都唔講啦，費緊事佢受到人哋騷擾啦，啊啦，費事佢受到人哋性騷擾啦，都係啲德高望重嘅人嚟嘅，喺呢個行有勢力嘅人士嚟嘅，係啦，唔係黑社會啊， 即係總之好鬼死勁， 好勁啦， 係啦，我想執翻包糖嚟，你繼續。 是不是又要我夾嘢啊？ 唔係， 如果我唔夾你，我都唔俾面你喎。你估低喺度喎，夾一次啊？ 你諗多咗啦。 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咁咧就佢咁我因為呢一個睇鋪嘅原因咧，認識咗佢。是温故知新，之前見過他，再講返做咩，我依家做咗去新城做啊，賣 radio 要做啊，咁做啲媒體嘢囉，做一啲 event 啊 ,connection 咁樣，將殯儀嗰啲結合囉，咁樣好 enjoy 呀嗰件事啊，咁樣傾㗎啦。跟住呢攞咗個卡片之後呢，隔咗兩日佢俾電話我。 嗯， 阿仁啊，边个边个啊 ？Richard， 我俾个名叫 Richard 啦，系咪先？我约埋啊乜乜乜嘅上市公司嘅乜乜乜咁样同你见个面啦、啊，咁样各样。因为佢本身自己都系好劲嘅来头嚟嘅，有两个。突然间话要约我饮茶，哇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约我饮茶，好啊。咁啊，所以 即系 约差， 约咗吹水咁样， 约咗递远啊 ，White Garden 啊，咁啊，约咗递远饮嘢啦，咁啊，跟住坐低。我个心谂，我其实谂住佢都系讲个铺嘢，可能大家点样合作啫。喂，因为我真系劲噶嘛，我几廿件嘢一个月，大佬，即系正常嗰啲行街得几件嘢嘅啫嘛。佢仲好笑，有个新网台咁样话搵有个人讲殡仪，跟住哇，嗰个人好劲噶，嗰个人咧，佢教我呢啲咩？佢讲啲道理嘢啦，咁嗰啲戇鸠道理嘢啦。我系啊，咁劲啊，我心谂。佢几多件嘢一个月啊？阿叔几廿件嘢一个月啊，大佬，即系我系肤浅嘅攞呢啲嚟同人哋比，但系我好谦虚嘅，我话我系啊系啊，我佢、啊、真系好犀利咯，咁屌你黑色咯， 心个心里谂嗰啲嘢完全两回事。 系啊，咁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呢个大佬咧就打电话俾我见面啦，咁讲我哋个铺决定唔收你租，无条件俾你用，不过。我哋有一个更大嘅 project， 系 我哋希望你去 direct 呢个 project， 所有钱财力由我哋公司负责，再加埋有政府嘅 support。哇！屌你，直情呢件事，我真系唔系我真系报告教主啊！喂，我终于同中共有联系啦，系啦，佢估唔到我个台要做呢啲嘢啊！ 讲啲咁嘅嘢， 系啦，咁冇关系啊，即系佢话有政府，即系唔代表系乜嘢啦，可能有啲嘢搞啦，唔好理佢。咁啊，你记住我系门口有个石像嗰个人嚟噶喎。 吓， 即系我，即系佢同我讲话，阿仁，我睇过你啲嘢噶啦，即系我搵人起咗你，我心谂你起咩个底啊？你上互联网一揿个掣就有噶啦，系咪先？咁我啲新闻多到我自己都唔想知啊，嗰啲。咁啊，跟住佢话：，你其实我好欣赏你乜乜乜，咦？終於有知音人噶啦，嚇！ 終於可以俾人欣賞。 有知音，唔係因為我唔會同我呢行我啲人講我嘅理念啊，嗰啲咁樣發展啊。咁我淨係職場喺酒樓嗰度，我即刻講我自己新嘅諗法裏面點樣做法。 嗯、 包括我嘅網上紙扎意志鋪啦，即係個 click 啊、PayPal 同埋支付寶就可以訂到紙扎啦。 Okay. 有足夠數量就去送到去墳場嗰度俾你啦，加錢就唔係就喺樓下回旋處等啦、啊咁亦都有個代客拜山服務喎，方便嗰啲撚樣唔撚拜山啊，喺外國啊，或者係唔得閒嚟拜，或者冇心機嚟拜啊， 即要盡下 懶有孝心咁樣，即係自己心靈好過啲嗰啲仆街咧。咁有代客除草啊，代客亦都有品神啊，你可以喺嗰、那個chat room 嗰度留言點樣對佢，我哋會喺職場同你品翻出嚟嘅，係咪？有 cam 影住，燒嘢亦都燒住，啲嘢真係燒咗嘅，唔會攞翻去嘅咁樣。即係呢個服務，佢聽完嗱，我有第一個 product 呢、這個，第二個 product 就係、是。留呢个祭品同埋香烛衣纸嘅呢个销售机， 系 即系揿管可乐嗰件事一样嘅，系啦，方便啲人买香烛衣纸，一揿落去 ，boom 有一 批，唔使点排队咁样咯， 唔系方便啊嘛，有啲人真系买香买唔到，又唔使俾人喺街度屈，啱唔啱啊？流动消化贩卖机，第三样嘢就系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呢个叫做系。这个叫做是流动棺材铺， 即揸架有麥斗改裝成棺材鋪，你電話到我就揸架車去樓下， 即叫會議室咁樣。 你冚家就落去，即棺材鋪有棺材喺入邊啊，有台有凳啊 ，exactly 一模一樣嘅，同所有嘅棺材鋪係一樣嘅。好啦，亦都有一個叫流動道堂，係啦。咁你話喂，有啲老人家真係唔方便行路噶嘛？咁係咪先？咁流動棺材、流動道堂係最啱噶啦。你坐入去就打齋入邊。再唔係嗰個漏嗰、那個麥斗係可以揭撚開嘅，咁直情可以開冰咁樣。 咁誇張，整個透明玻璃喺度。 咁跟住亦都有一個叫做係呢個叫做係工叫咩員工福利計劃，就同每一間中小企嘅 HR 啊，佢哋嗰啲咧傾好曬。咁你哋除咗平時啲公司咪有啲公司醫生嗰啲嘅，又會提供埋殯儀服務。咁仲要當然係超平嗰只啦，直情係因為我哋一貫做殯儀係靠人物關係去攞生意噶嘛，直情係打爛曬人哋啲人物關係啊！因為點解啊？我直情直接入你公司啊！即係你唔會信你公司揾你殯柒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你公司做咗驗證噶啦嘛？我哋嘅即係對我哋係咪先？即係無端美心集團有個月餅中秋節俾你啲員工買五折，你唔會覺得美心集團或者你公司呃鳩你啊嘛？或者嗰嚿嘢過期臭噶嘛？同一個原理咯，咁就算佢啲朋友做得到，佢啲朋友都黑曬面，因為我哋做到超平，嗰啲基本上嗰啲行佢，哇又話朋友，我公司仲平過你喎，即係直情已經係將所有人嘅關係再一次破裂 曬佢， 破裂。唔好讲抢晒，可能有啲人话啊，我都系唔信我公司有唔奇噶嘛，有啲人系唔中意自己公司噶嘛，公司无论俾咩福利我都唔捻要啊，有呢啲人噶嘛，系咪先？ 系， 即系我有呢啲咁 product， 其实我真系有谂住自己实践，但我个名唔够大啊，我做唔到咁多嘢，我只能够做到陈大人要做嘅嘢。啊，佢哋竟然系同我讲，会带我去另外一个层次， 嗯， 亦都关娱乐事。点解？喂，会投资落嚟做我嘅宣传计划，咁即系会投资我哋嘅talk show 啊，我哋乜乜乜乜，全部都系推广啊，生死教育、娱乐化生死教育。OK， buy 捻到爆，直情系嗰件事，我好苦恼啊！呢件事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我有呢啲咁嘅嘢，仲要系无端端，你知结婚啦，使钱使好多啊嘛，咁啊又系要啲资金调嚟调去啊，咁样嗰啲咁嘅嘢啦，越玩越贵。扑你个街又，你唔好成日以为饮嗰度啊，哇又要请对 crew 咁样样，又几多个摄影啊，乜捻嘢啊？即系你自己做开娱乐，你要求高噶嘛？嗰件事越整越捻多人咯，依家啊咁使嘅钱亦都好多。诶，突然间无端端有间电影公司打个电话嚟，话要订十八副棺材。 啊哈！ 咁啊即系租十八副棺材。哇！诶，咁无端端有一即系无端端有 HR 有个进账去。叫幫補下你，即系唔係幫好多，但系都咁樣有 幾 多， 啊、 同一時間發生喎嚇。佢、係無端端好似個天知你唔緊夠錢，打個電話嚟幫民借錢俾你咁樣，係送錢俾你啊，先你中咗十萬喎咁樣嗰只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到啊，我快講啦，剩翻一個字。咁我唔特別再講佢呢一個瓜葛裏邊嘅嘢。總之人哋好 buy 我呢一個思維，終於有人睇到呢件事。我同整個紅磡嘅人咧。我唔會交流呢啲嘢，佢哋係呢，佢哋唔會明白我諗乜嘢呢樣嘢。咁但我同佢呢啲講，佢好明喎，佢明就得啦。終於有知心友，好啦，呢個擺埋一邊啦。咁就講翻娛樂啦，就嚟完。咁咧又無端端有一間比較大型啲嘅娛樂公司 ，OK， 係啦。又揾我傾下偈咁樣，因為我對於藝人嗰啲、做人經理人嗰啲，我好撚討厭噶啦，而家。因为控制不到他们的思想，拉完鞋底没成果，不能做那些东西，只是间公司拿来做一些租场啊这些东西嘛。 对。 为什么我租场这个场地呢？因为这个场地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。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他们，我有个朋友入了这间公司做 Direct 的娱乐部的，跟着将我介绍给老细识。因为我讲我自己 planning 娱乐方面的东西，例如 talk show 啊，或者其他不同的event 比赛啊搞那些，那跟他讲完之后呢，佢有興趣喎、對我，咁我講埋，喂，不如咁啦，你唔嫌我年紀大，你簽人埋我咯，我唔介意分錢俾你，最緊要你有一 team 人 support 我依家呢個 project， 你唔好揾個人嚟吃韌住我，唔好話有揾個經理人嚟帶領住我，唔撚需要，我自己帶翻自己啲嘢，總之我直接係報到俾你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報告俾你聽嘅， 是花了多少钱，我直接报告给他，中间不会有人，不要再浪我时间玩权力斗争，行不行？行，就写张约就跟你谈。现在 哇，即是现在是在谈的阶段， 是啊，同一时间是发生这些事还没讲完的，其实不过不够时间。所以你说今集我其实我不想再请嘉宾的原因呢，我要诠释一下，我不会觉得嘉宾的故事精彩得过我的咯，大佬。 有排讲啦，下集都系嘛。 我跳，乜捻嘢意思啊？ 咩啊？ 个贱货，咁咪啲咁嘅嘢。唔系，其实我又觉得两个人好啲嘅，或者三个人。Kenny 唔得闲啦 ，Kenny 过澳门叫鸡。 咁开心。 系啊，咁 预我一位。 吓？ 咩啊？ 你真系要呢啲咩？阿文强喺出边喎，成队喎，等可以咩喎？可以开 party 喎，你哋。 唔系，即系俾你 咩啫？唔系，同埋咧呢条八婆咧，佢系要少啲人，俾啲机会佢讲多啲嘢嘅。一多人佢讲唔捻到嘢，我唔知佢搵唔到位摄啦，定还是系怕丑啊，定乜捻嘢啦？ 肯定系怕丑咯。 系咯，咁啊得噶啦，你跟捻住我得噶啦，有运行噶啦你。 嗯， 系啦，你唔捻使唔捻使夜晚同啲三唔识色嘅男人饮酒噶啦。 咩啊？边个饮酒啫？真系。 大家得闲去下元朗嗰啲 CEO 啦，撞唔撞到扑街？ 黐线，你会见到我。 我怀疑你真系做计嘅，真系。 肯定系、啊。 有冇人三更半夜十二点去唱卡拉 OK？ 正常人就瞓捻咗觉啦，系咪先？ 好 啦， 今 集系咁上下时间啦，咁就多谢各位听我发阿峰啦，希望你哋觉得好听啦。好听嘅俾个 like 咗，或者 share 出去帮我，咁或者捐多啲钱俾我 ，OK， 好啦，拜拜。